第一次網上足球直播， 好啊！網台首次直播啊 ！Hello， 大家好。 對阿仙奴、啊， 主要係睇球證咯、啊。 好嘢！ 啊，一夜抽水啊！你點睇啊？ 今晚睇下個天點樣 三零三比一啦，我覺得係贏㗎啦，卓眼。 下波啦！波先運營，營光幕 做中場先。誒，啱啱先有個機會啦，啱啱嚟，係一比零， 一比零啊！即刻 雲貝斯，嗱呢個波咧好明顯咧， 搞錯啦！喂，咁鬼快兩分 嘅。死門喺山道士道㗎啦， 你話俾阿費俊嚟聽。 佢暫時講，我覺得阿仙奴嘅組織能力非常之差，佢根本上唔可以順利猜到三四 個。認同，絕對同意。 我喺中間打 入去。高雲西攞住單對單嘅劫達達通咁啊，一刀兩過，然後落底線，將個波 send 出嚟。哎呀，好似十二碼點解曬，將個波整翻出嚟。仲有加油，轉咗落，有冇越位？有冇越位？冇越位！哎呀，冇越位，危險啊！個波爭啲。 射咩位？射咩位？ 龍門左手邊地波，龍門左手邊。 多 謝啊！ 多謝曬。而家得佐敦有心機講嘅就 梗係啦，佢個勢啊！我都話明你係好撚你氣， 關佢事喎，關佢事喎。 星期二11:30足球解讀，星期五8:30足球頻道。 你而家聽緊嘅係 www.ra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嘅網絡媒體，我係傑斯。 咁翻到嚟第二節點子冰冰啦，咁我哋都真係講返我哋今日嘅主題嘅，嘩真係未搵返個重心。 講完㗎 喇。係囉，咪講爺爺沙朗哥囉。 吓仲未講㗎咩？ 未講㗎。 未講 完。 係未講完沙 校。未講下。 我了解。 即係講一講爺爺沙朗高呢，就應該唔會跟去亞洲之旅，咁要賴返亞洲之旅，唔可以淨係講爺爺沙朗高啊。因為其實琴日就踢嗰場波之前就話佢有少少傷，但其實都踢足90分鐘，咁就而且有一個入球添，咁嚟緊法國亦都入咗四強啦，咁大家可以透過大婆台嘅直播唔使錢睇到呢個人嘅表現啦。 唔緊要啦，網台嚟㗎嘛，使乜驚啫，無線係嘛，無線。 係啊，無線無線啦，係啦，咁可以睇到啦，咁就大家留意下呢、這個阿仙奴幾唔錯嘅，即係憑良心講幾唔錯嘅收購啦。咁就講一講亞洲之旅啦。咁亞洲之旅之前呢，其實阿仙奴喺7月4號就已經開始咗第一課嘅訓練啦。咁、第一課嘅訓練就唔好認真講，唔齊人嘅， 有邊個冇出現？ 唔好講冇邊個冇出現先啦，講邊個出現先啦，好嘛？ 有啲未破 出現嘅，法比安斯基、讚堅順。中间呢就一个都冇。 吓 吓。 係呀。 咪好似见到 米基尔 囉。米基尔。 米基尔係。 失踪咗一年。 失踪咗成半年嘅米基尔。 2013年失踪咗。 你见到踢无坚阵添。 係啦。跟住又见到杰比斯，见到阿迪达。咁啊，見到藍絲，見到韋舒， 依家咪有機會學文傑話齋，傑比斯 打中 堅，得喎，呢期佢紅喎。 嗱一陣間我會講亞洲之旅，我想睇到啲咩嘅，我好想喺嗰四場直播裏面睇到傑比斯打中堅， 傑比斯打中堅， 即係無論個結果係點都好。傑比斯打中堅是我最希望看到的。 配返個咩 number 俾 佢。 廿八號囉，高魯托尼囉。啱晒。 咪約迪索羅嗰20號俾佢囉。 唔好啦，留俾啲生果啦。我哋好想食嗰個生果㗎啦。不過食幾都食唔到，啲品質檢定呢有排搞。咁就再繼續講返有咩人先啦，差咁遠做乜鬼啫。跟住又見到和確特。系见到张伯伦，咁亦都见到公子亮嘅。咁我成日讲噶啦 ，U21 咁有咩人上去一齐训练咧？咁头先讲咗啦，有米基尔啦，有马天尼斯啦，即系个龙门啦。因为一队波要有两个龙门先 training 到噶嘛。如果唔系，你点做分组对抗啫？咁你就仲有一个叫沙列林嘅人。沙列林呢个人咧就好过瘾嘅，就德国人嚟嘅，但系佢有埃塞俄比亚同埋美国嘅国籍噶。佢係唔知揀邊隊㗎，而家都仲未。但係沙列林呢個人呢就其實都幾傳奇嘅，因為其實就前季轉會過嚟就 貴中 係嘛，我冇記錯好似貴中㗎係啦，因為佢要到16歲先簽到職業合同呀，所以就一直冇公布。咁去到上年佢終於夠16歲啦，就原本踢開一場 U18 嘅啫，就1月嘅時候生日踢咗一場 U18， 跟住就嘣嘣聲 被提升去 U21 踢，仲要 系咪嗰个话新发俾我啊？ 系啦系啦，就是、新发俾加斯嗰、那个。咁佢就对边一队咧出过咧？我好记得，就好多谢经一嗰队利物浦，真系好多谢，因为利物浦有利物浦 TV 啦。咁佢网上面系有直播 U21 嘅。咁我嗰场我就嗰场就佢有份踢噶。咁就雖然佢做唔到法比加斯，但見到啲 sense 係唔錯嘅，即係好多隻嗰場波係有直播嘅，其實，因為其實好多阿仙奴即 係你咪 Pro TV 啊， 因為嗰場 阿仙奴啦， 晏飛路踢喎，晏飛路踢喎，大場踢喎，咁值得睇啦，係咪？我記得我仲記得我入即係 Discord 有個利迷區噶嘛，我係入去同啲利迷一齊吹嘅，嗰時我唔係即係衰，即係雖然呢度阿仙講阿仙奴嘢，但我要好賺一賺利物浦嘅 U21 嘅。利物浦嘅 U21 係打得好有層次嘅，阿仙奴條防線我好記得係俾佢撕破三次，即係雖然阿仙奴條防線好廢，但係利物浦造就嗰個射門嘅機會啊，威脅性係比阿仙奴大好多。 而且確係換咗老細之後咧，然之後而家阿羅渣士執教咧，其實佢係開始。其實應該係道格尼樹開始 開始 翻個青訓，咁而家有一啲其實佢都夾硬刻意提拔咗一啲青少年球隊球員上嚟踢一隊，你知道雖然個效果好差，咁但係我覺得要俾翻 credit 嘅， 即係好認真， 有啲 OK 嘅，我又唔覺得好差喎， 唔係好差嘅， 啲好差，有啲例如費林根嗰啲根本 哦，佢零計。 跟住嗰場我好記得阿仙奴佢追到三比三，跟住再俾利物浦捅到都玩完啦。 是 即是我好記得那場波，所以我是對那場波特別有印象的，因為那場波牽涉到另一個德國球員叫基拿比呢、啊、哇， 即所以說、其實是有時看看這些青少年隊，即不是說什麼， 我不是說要你喜歡完整隊，是我是要你知道哪一個人有機會上一隊，起碼你上了一隊的時候你不會投惡惡， 你有認識嘅嘢， 你有少少認，你起碼知道佢踢咩位咩風格。 即係呢種，我覺得係其實一種教育。 教育 即係我哋唔係話淨係英超撚咁，屌淨係打開個 now 或者有線咁，淨係佢有啲嘢。如果你真係中意一隊球隊，你好似傑斯，你好似獅子咁樣，喂，你係會揾翻佢哋 history， 或者你真係好唔中意睇書，好似我咁，其實我唔係好中意揾球會歷史。 係，我都 係 啊。 但係我會，如果你係中意。嗰場波你都起碼喂，你都會揾一啲你有冇潛質嘅新人啊，或者其他球隊裏面你有潛力收購嘅人啊，即係你會留意一下呢樣少少，咁你先至會對於足球裏面你可以了解更加多嘅嘢㗎嘛。 咁我頭先就講返轉頭啊，講返基拿比啊，基拿比呢就即係大家如果有喺 daily 嗰度，其實我知道我極度推崇呢條友㗎啦，即係我從來未見過一個人射術係可以咁癲。即係佢雖然係右翼，或者你可以當佢攻中咁用，但係佢嗰啲中距離射門呢 好勁， 好勁啊！真係、嗯、對我最緊對利物浦嗰場就係三比三嗰球咧， 攞角㗎係嘛？ 攞係背禁區頂背住個龍門，突然間普多斯基嗰球轉身咁咧，一咬咬到個死角度入咗，班利物浦球員都唔知咩事 ，O 曬嘴。 係啊，係。 跟住我最哇，真係嗰球我真係覺得呢條友真係來季貝迪斯真係唔怪得開口要問借呢條友喎，真係、嗯、即係雲家有陣時買呢啲人呢，即係基拿比我好記得又係前兩年買又擺預備組浸嗰啲呢，即係未改組 U21 已經開始浸嗰啲呢，其實真係唔好話我 hard sell， 其實裏面有幾個潛力股係值得留意嘅，真係跟住嚟緊又有一個潛力股呢叫伊斯菲特，大家上年如果有睇亞洲之行都知道 佢、兩個都有嚟 啊、 聽你嗰、那個，我幫你查個資料，係真係兩個係個名係好似， 一個叫 Eastman， 一個 Eastman， 一個打伊斯菲特應該係打攻中嘅， 一個防中， 伊斯蒙特就係防中嚟嘅， 係啦，唔係伊斯蒙特都唔係防，都唔係叫防中㗎啦，係客串防中本性有炸， 哦， 不過賣咗啦，唔好理佢啦， 好， 以後冇混亂啦， 以後冇混亂啦，真係，咁伊斯菲特嚟緊，我成日都話，如果雲家真係。大胆啲推佢上嚟打半季联赛杯或者杯仔，试下去取代老司机个位。 老司机个位， 我觉得如果每一场俾三十分钟，佢其实唔 哇三十分钟咁多啊， 唔过分，真系唔过分。佢系好奇兵 feel 噶，上年你都我好记得佢嗰几场亚洲之行咧，又系换佢出嚟之后咧。就追和咩馬來西亞聯隊啊嗰啲又係佢有份㗎、啊、即係佢又係嗰啲奇 唔係佢啲時間性 係呀、 啊 啊、記得啦嘛 佢時間性球感幾好㗎 係我球感幾好㗎佢係嚟到香港我都記得佢同阿安力基組嗰條 中場線都 OK 噶，都唔係話差。 都有入喺香港嗰度，謝雲奴爆落底嗰度。 係啊，記得二比二係啦，冇錯啦，冇錯。係嗰時謝雲奴好似 係啊，一個老 四喺大球場條左路一路爆落去啊， 然之後就喺條罅仔傳翻個波出嚟。 因為我坐嗰邊， 我都係嗰邊，我都係嗰邊。 我坐嗰邊，我坐第三 個。 哇哇聲，我都記得。同埋我記得我前面嗰個廠友講話，哇賺堅信拎波啊，賺堅信拎波， 炸彈啊，炸彈啊。 跟住我喺度心諗咩賺堅信拎波。哇！又嚟世紀啊！又嚟世紀啊！世紀啊！世紀啊！即係嗱，好明顯，我覺得佢經過咗上年嘅十月之後，係後悔咗呢番舉動啦，係咪？即係，但係當時我都有份笑馬份嘅，就我同鄭建信講聲對唔住先啦，真係。 如果第一課冇乜一線隊主力出現啫喎。 係啊，因為因為其實好認真講，幾時佢哋會出現呢？就我哋節目出咗街㗎啦，就星期一。即係 七月八號， 係啦，冇錯，七月八號就會全部人翻曬嚟。 哦、啊， 係啦，咁就除咗幾個，咁就阿輝 啦，朴主榮 啦，係啦，朴主榮要有四個禮拜嘅軍訓啦，因為國民義務啦。咁查馬克就應該唔會出現嘅，因為 第一課有出現喎、 啊。係應該就唔會出現，因為據聞利雲特個報價都擺咗上 table 噶啦。 嗯，好。 咁就賓特拿就應該唔會出現啦，因為佢首飾鋪嗰度蝕緊錢，要去 繼續做 model。係 啦，繼續做 model 啦，係啦，佢首飾鋪嗰度揾緊錢。咁就另外就阿費林波。費林邦因為其實佢第一次嘅相大家其實見到嘅，但因為其實都未 喺 gym 度， 係啦喺 gym 度肌肉訓練嚟嘅啫，就唔可以歸到大隊裏面嘅。咁所以如果大家想睇 training 相之類嘅嘢呢，咁如果想睇一個完整版本就留意星期一嘅夜晚啦。咁官方網啊 SM 應該會俾相大家睇㗎啦。咁 SM 係邊個呢？我就因為英文唔多好，我唔讀全名啦。咁佢就係一個阿仙奴官方嘅攝影師。咁喺雲佩斯轉會嗰日，佢好過癮啊！喺 Twitter 嗰度打一句 ：I shoot what I want, I shoot what I want。 啊、 即係明唔係明串佢啊！明串佢，即係完全即係我夠膽話，如果阿 David Price 唔做嘅話，阿 SM 都會繼續喺度嘅。同埋 SM 好過癮喎，佢又經常俾啲暗示啲球迷。因為我好記得， 估下， 係啦，阿查馬克當年加盟阿仙奴嘅之前嗰日咧，阿 SM 喺 Twitter 就擺咗張相上去，就無啦啦影住阿查馬克，咪拎住張相嘅，就影咗 training centre 嗰度，跟住就打咗個問號。咁琴晚呢、即係我哋錄節目，琴晚咧就發生咗件事，阿 SM 又掉咗 喺個球場， 就影住咗阿酋長球場嘅中層。咁大家都知道酋長球場嘅中層就俾啲新加盟球員又影下相喎。咁、 啊、 會唔會係一個暗示呢？咁咁會唔會一個暗示呢？咁我就即係嗱，我成日發口夢嘅，將呢啲嘢即係 串埋一齊， 係戇居居咁串埋一齊。咁如果真係呢個古仔真係成行嘅話呢， 會第四千次睇測。 咁大家就咁大家如果第時想知道呢個 Twitter 係咩嘅話呢，咁就上嚟 daily 我會講俾大家聽嘅。 但時間性啱啱好喎、 啊、 星期一公布、 啊、 跟住第一課、 啊、第一課 跟住禮拜尾就搭飛機啦。 跟係啦，跟住就選拔啦。所以其實個時間性都幾啱㗎，因為其實據聞7月11號會上飛機㗎啦。係呀，據聞就咁，所以就大家值得。 爺爺沙灣高影定相呀。 耶沙龍高仲喺土耳其啊！ 影定相 ，key 個頭落去㗎。 影定相叫阿 David Price 飛過去影啦，唔使 SM 啦 ，SM 大把嘢要影啊，唔好煩佢啦。 咁跟住頭先阿 EV 講嗰啲嚇往績。耶沙朗高已經 confirm 咗，應該唔係佢啦，應該有啲更加爆炸性 嘅。因為我好記得阿迪達巴拿約係最奇怪嗰個 case。巴拿約係最後一單轉會嗰陣時，係佢要飛過以色列，唔知要踢咩國際賽呢，係完全冇做任何體測，冇做任何性就 直接 公布嘅。咁今年我唔知個時間會唔會容許雲家做呢啲嘢咁。 應該都係有啲無限想像嗰啲收購嚟㗎啦，係 啦，無限想像嗰啲啦，咁 攝影師角度同我哋唔一樣。 同埋我又好鍾意今年嗰個亞洲之行，甚至我哋成日話嗰個熱身賽嘅安排，因為 有幾好啊。 因為其實你踢完成個亞洲賽之後，翻到踢完酋長杯之後呢，有最尾嗰場，大家知唔知對邊隊？對曼城。我覺得對於雲家嚟講係一個好好嘅。 曼城嘅季前賽。 季前賽 係啊， 鳥巢一場季， 八月十號。 上年咧，鳥巢踢咗場又係對曼城啊嘛， 係、 啊。跟住雲家唔知死啊嘛，繼續踢落啊嘛。今年我覺得佢刻意再同曼城踢一場係知死嘅表現嚟嘅、嗯，即係好想用一場咁樣嘅熱身賽去睇一睇 有幾遠 個成果， 對波到幾遠啊？對波到幾遠？跟住起碼佢仲有半個月時間俾佢做嘢。 舊年就係最嬲尾嗰兩場， 係啊， 試阿謝雲奴打正前，佢又好似交到貨，所以頭幾場咧就俾佢踢。 嗰場曼城唔係同你打真軍啊。 不過我可以同你講呢度拉開少少如果季前賽咧就唔好太過真心交，因為咧有啲球隊咧。其實是湧完才會踢季前賽，一隊的球員是不會踢， 所以是其中一隊 曼城呢前兩季的季前賽呢所有出場呢全部賣夠了，所有正選季前賽的全部賣了，包括比南美，比南美臨走的那季呢都是踢季前賽的曼聯都是，曼聯的貝碧托夫和奧雲都是有踢季前賽的，但是一隊是沒有什麼上陣。 為什麼要踢季前賽？給人看板啊嘛。 不出奇的，真的。 看板啊嘛。雲家經常做這些東西的啦，給人看板。好啦，那我們就講到熱身，那講一講賽程啦，都要講一講啦。是嗎？那我啲人成日話我不講大路嘢。咁我梗繼續講小路嘢啦，我先講預備組嗰啲熱身賽有嘢睇㗎嘛，大佬真係。咁就7月12號咁就會對修頓聯，咁就非聯賽球隊，咁有咩睇呢？祖利奧斯華我想睇啦，因為真係始終新中堅啦，因為要睇啦，巴塞青訓要睇啦。咁就另外就好想應該山道士可能會去踢啦。 山道士 唔好笑，唔好笑，因為我好記得丹尼神外借嗰一年呢，之前呢佢唔係跟一線隊去奧地利㗎，佢係去踢英格蘭本土呢啲係好似大佬咁鬥住班預備組去踢㗎。係。所以我覺得 搵啲渣啲嘅影響， 山道士係有機會喺呢場賽事裏面俾人替板嘅。 好。 係啦，即係我唔係講笑㗎。 有冇最近佢嗰啲新型嗰啲圖片啊？ 哦，有啊，有喎， 就好似個西瓜咁啊！ 因為啱啱加盟阿仙奴嗰時候，哇，係呢、這個都買，成個肚腩。 係有，因為佢 Twitter 我有 follow， 咁就佢個仔又同佢個仔一齊影相，咁肚腩就唔係話太大，即係保持翻啱啱加盟嘅時候咁咯。 因為我好記得， 即係冇進步啦。 個肚腩咧拍得住曼城嗰個巴黎嘅真係，即係大家都咁上下嘅真係。 好啦，咁啊，跟住7月12号呢就讲完咗呢个预备组啦。咁即係 U21U18 联队，我哋通常叫 XL 啊。咁我 daily 嗰度会讲埋㗎啦。咁有埋赛程表㗎啦。咁7月13至14号呢就去到印尼。咁跟住7月14号夜晚呢就会对印尼国家队。咁然之后呢就即刻好似上年㗎嘛，又係漏夜咁飞呀。咁飞去越南河内。跟住又係做两日活动。跟住十七度又踢一場波對越南國家隊， 會唔會太密呢？ 唔會啊，上年就咁啦。 上年啊，上年香港 都唔會嘅。 最好笑係趕飛機，跟住 我最記得就係 冇拎啊，又冇拎杯，跟住就即刻走。 冇啊冇啊冇！ 我真係最記得就係佢嚟到香港，我去嗰個簽名會咧，個個真係烏眉瞌睡、黑眼圈，咩都有齊曬嗰陣。 你去小西灣嗰、那個 我唔係，我喺嗰個九龍嗰個酒店嗰度。 酒店嗰度。 酒店嗰、那個， 我就喺旺角部去咯。 我酒店入边， Kilo爸爸，你唔好再讲呢啲咁敏感嘅话题。你喺旺角暴乜咧？你头先已经舐过一次嘢啊！我好希望你 就系报啲首饰 喺旺角交电话费。 即系你同太太嘅嘢，我系啦系啦系啦。即系有啲暗语嘅嘢，我唔讲啦。咁就跟住 你讲无，咁你讲无限幻想，咁 Vegas 先都喺铜锣湾，隔篱就咩噶咯？ 我唔知，因为头先 Kilo爸爸迟到，咁我就唔知。 佢就同我， 佢就同我 讲话 塞车，佢又同我讲话塞车。跟住7月20号就又翻去预备队，又对波咸末，咁就喺翻新主场踢，即系预备组嘅新主场。咁7月22号一线队就去踢名古白鲸，即系鲸鱼啦，而家改咗名。跟住隔四日就有场杯赛，就叫奇玉城市杯。你唔知道齒肉，我唔知乜鬼 奇肉， 奇肉係啦。咁就對蒲和紅鑽，咁一線隊呢就可以休息一個禮拜，跟住預備咗就忙啦。跟住對奧連達、對勞頓，7月30號、8月3號，咁到時山道士就應該唔喺度㗎啦。因為 八月已經清咗啦。 我覺得就睇完版就應該唔喺度㗎啦。咁大家都繼續係囉，睇緊呢啲啦。咁可能爺爺沙朗高會踢一場，我唔排除。因為都要操， 係 啦，操翻起酋長杯，佢起碼都要出嚟亮一亮相。因為以現今已經加盟嘅人嚟講，我咁樣講啦。 咁8月3号就对拿波里，咁到时卡云尼喺咪对对手度呢，咁就一个问题啦。咁跟住就伊保尔返嚟對加拉塔沙雷，咁到時沙格拿會唔會 捧杯 係啦，換咗波衫呢 一齊過去捧， 咁就係啦， 好似小豆咁打兩邊囉當年 係啦。咁就8月10 好似亨利啦，打一分鐘兩分鐘啊，實戰 冇啊，一分鐘都唔俾啊， 球證唔俾啊， 球證唔俾啊， 全 但係我哋用呢一分鐘換咗一個月返嚟熱果一個月返嚟 係入咗一球， 唔止一球， 何止一球啊！ 第一場嗰球真係犀利啊！夜晚凌晨起身睇，忽然間精神曬嗰場。 嗱，即係唔好話我誇張，我嗰一晚我係，我記得我五點幾我自己開住部電視，我阿婆同我阿婆一齊住，我阿婆瞓緊覺，我阿婆以為我癲咗。我睇完場波，我兩隻眼 兩眼發光 曬啊，濕曬流出嚟，跟住我係瞓唔著，我即刻開 Facebook 啊！跟住喪打嘢啊！ 右腳燙角嗰球啊！ 哇！我真係喊到啊！真係。 同埋仲要另一個多謝有和仔啦。 跟住我 都係靠佢嘅，真係。 跟住我又好記得即係唔好講啊邊個特登俾佢嗰球七比幾定唔知六比幾嗰球，唔好講嗰球。我好記得之後對新特蘭嗰場， 我艾沙雲。 哇！ 艾沙雲助攻。 我記得我80分鐘嘅時候呢，我上 Daily 同大家講啊，你估亨利會唔會絕殺啊，講一句阿仙奴啦。跟住去到90分鐘我諗唉冇機會，點知哇 精彩啊。 即係我諗嗰一刻大家都有諗法，就係話冇冠軍有咩所謂啫我見證到啲咁嘅嘢大佬。 是啊， 即係有陣時鍾意一對波唔係真係 trophy 大晒，即係有時呢啲情意結嘅嘢好重要。你問下曼聯班友啊，如果雲尼斯特羅或者碧咸再同你哋上陣踢一場，整個助攻加埋雲佬入波，你哋班友唔會喊我唔信啦。 咁我明白嘅，如果喺雲家心目中其實亨利咁多年都係外借啫。 系，我系借，我 回家。讲起亨利，可能十二月完约，咁到时啊， 教练兼球员有 冇得用啊？我又唔系喎，青训主管啊，林帕拉迪好似话走啊。 走咗啦，不未公布新人。 而家系由上年任命 U21 教练阿佩顿坐住先噶咋？ 未正式嘅， 未正式噶，未 official， 未咩？ 最惨就系。柏金又同阿即士續約啦， 係咁就冇辦法，咁我就即係我又好期待邊一個坐嗰個位。 有咩 background 啊？新嗰個青訓教練。 background 咪就係 U21 教練上年先請嘅啫嘛。 哦。 佩頓之前好似話踢過阿仙奴嘅，因為我同你一樣都唔熟歷史啊，即係純粹都係睇立一立下哦，呢個教練咁樣嘅。 見到歷史就笑啦。 好認係咯，好認真講 U21 同 U18。雲家場場落去睇嘅，其實點樣佈陣點樣嘢，咪又係雲家一個睇曬。即係講真，我覺得 U18、U21 教練其實唔使點著緊。 OK， 真係你見到雲家其實好多場，因為我你經一你都見到，我係連預備組嗰啲賽後我都 post 埋出嚟，嗰啲相我成日見到雲家坐喺度嘅。 OK， 係咪先？即係我唔會 expect U21、U18 啲教練有咩料子咯。 OK。 系咯，咁就嗱，啱啱就我就又拉远咗妖。 你讲翻你个亚洲之旅啦，你有咩期望？ 人哋成日话我哋冇重心，咪就系咁咯。个重心成日飞走咗，咁咪成日俾人插咯。 啱，屌最卵衰经一，屌你老味啊！ 梗系啦，热刺友又要闹翻第二集出嚟闹真系。 屌你老味，又口齿不清一晚。 系啊。 今日仲有件咩衫？ 西班牙碧基啊， 西班牙坐下， 唉，冇嘢好讲啊，真系冇嘢好讲。好啦， 亚洲之旅啊， 系讲翻亚洲之旅。咁就嗱，人选方面，其实我觉得大家都会有一张名单喺度嘅。咁不如粉哥讲下啦，我哋先龙门先啦，有冇？龙门你想睇，即系啲上阵次数，你想边个上多啲？ 龙门咁，马天尼斯跟唔跟你？ 马天嗱，应该会跟，因为上年都三个龙门离晒嘅。 咁如果系，应该系最初系出马天尼斯先咯。 即系你觉得对印尼国家队会出马天尼斯？ 诶、 第一個諗係諗馬天尼斯先，即係、 如果斯殺嚟咗嘅話，梗係出斯殺先啦。 係、大家都想啦、但係人哋，但係人哋使乜放假？ 唔會，踢完巴西放假嘅。 我覺得呢啲賽事斯殺唔需要出嚟。 係咯，你踢洲際國家杯踢完咁鬼攰。 唔係咁嘅問題，而係人哋話人哋 唔係呢個級數， 人哋咩大場面未見過，使 對印尼國家隊 係 一世都仲未踢過對印尼。 即係斯殺最有機會出，應該係 油獎杯 啦， 係啦。 嗱，我補充先啦，大家有三個球員應該會喺亞洲之內見唔到嘅。咁我最愛嘅爺爺沙朗高啦，就應該睇唔到噶啦。 係。 咁就新迪卡蘇拿啦，因為佢踢完洲際國家杯需要放假啦。咁蒙利爾亦都係同一個理由啦。咁所以嚟緊，如果大家想睇新迪卡蘇拿、蒙利爾嘅話咧，就欠奉啦，真係欠奉，真係唔好意思啦，酋長杯見啦。 好， 系啦，咁就头先讲完马天尼斯，大家都想睇下呢个龙门，但系其实对雷丁嗰场已经睇到好足噶啦。 上半场， 冇错， 我睇到 很足。我最记得系 精华片段都好多好多，好多镜头， 好多镜头。同啲厂友喺夜晚喺度睇嘅时候系讲晒粗口。 嗰场我系瞓咗觉噶。 系啊，因为嗰晚冇乜人睇啫。 我最记得系点咧？我第二朝我第一时间我唔系开 Facebook， 我唔系开 Twitter 噶，我开微博，一上去，咦，几个大陆网友 post。拎出嚟上下半场，但留下屌鬼啊！做乜嘢？有加时都唔谂 post 出嚟，我心谂有咩嘢要踢到加时？顶到咪1-1、2-2，屌4-4乜卵嘢？跟住睇埋场精华。跟住过两个钟头唔记得12点到我再射出，咦有精华拎咯？ 唔系噶， 七点五，乜嘢啊？ 好卵似葡萄牙杯嗰啲咁嘅比数。 但嗰场波系即系下半场睇， 下半场就摆晒真人， 好感动啫。即系其实 唔系我要 嗰刻真系好感动， 系真系好感动。 唔系我要俾掌声艾沙云， 冇错。 嗰场波艾沙云真系踢得好， 艾沙云自己都话。佢踢波赢7-0、8-0好多。 因为我对艾沙云印象虽然冇乜，但系嗰场波系令到我觉得佢虽然系坐紧阿仙奴粮，但我值得俾佢要，好紧要，因为球员嘅态度系好重要。我觉得 下下搏到尽嘅佢 喺嗰场波佢下下搏到尽，你话佢点 hea 点乜都好，话佢搵新老细又好乜都好，但起码嗰场佢系踢得出啱啱加盟阿仙奴出嗰阵时嗰股火啊！是见到的，即是那场波我即是到而家目前为止我都觉得有几个球员是阿仙奴负了他的。霍主荣是阿仙奴负了你的。艾沙云是阿仙奴负了你的。甚至乎芬特我都够胆说阿仙奴有少少负了他。因为他根本是不适合在阿仙奴前线里面工作的。即是呢几个球员我是觉得是阿仙奴负了你的。 奔特拿亦都好几次救阿仙奴的。 是没错。 几次是枯苏高来的。 没错。 不过就是一次救不到，所以被人打入办公 室。亦都有一次阻了阿仙奴。 是啊。结果有功那些有问题。 有过是啊没错。 永远都中见不。 老人家是这样的记仇啊。 是啦。咁係啦， 一世啦咁就。 嗱，所以我哋個節目咧，真係冇主題嘅。你睇有飛完咗，點會有主題嘅？ 你想邊個出場擺講？ 主題咧，根本就係 discuss 討論區裏面個個講一句講一句出嚟。 我回緊帖啫嘛，而家。 係咯，回緊帖啫嘛，講乜啫？主乜鬼題啫？你想我探？ 又有人引用你， 又引用 又講緊咗第二度。 你想我講同一個主題喎？你真係唔好諗啦，聽呢個節目。 唔係啊，你講個清訓都未交，未 係啊，未還四集節目我都冇排唔到個清訓出嚟，我都唔知點算。清乜鬼訓啫？係咪先？根本呢個節目冇任何重心。我成日覺得阿 Steven 成日問我，話呢個節目有咩重心？你想講咩題目啊？甚至乎阿曼聯啊，費格遜走咗之後，阿仙奴應該點樣點樣？我同 Steven 講啊，我係冇可能圍住呢個題目講到一個鐘頭嘅嘢嘅，因為我太多嘢想講。你要我圍住一個題目講嘢，我係冇可能講到啊！又遠再遠，即係我係憎自己。 有温丹，睇温丹。 冇温丹啊，唔理温丹啊。 唔係，再講翻邊個？你想邊個出場啦？ 龍門大家最想睇馬天尼斯，咁就唔睇薩斯尼，唔睇法比安斯基。但係我覺得雲加會喺四場熱身賽裏面每人出半場，每人出半場咁輪住踢啦。即係我就覺得好似上年咁安排㗎啦。咁右閘方面，沙格蘭嗱，我覺得會跟隊嘅。 會跟。 即係我頭先我都講過， 我呢度覺得佢應該會續約嘅。 因為點解我覺得佢會續約呢？因為佢老婆而家仲日日 post 緊阿仙奴啲嘢出嚟嘛。即係我成日覺得，就算即係雲阿雲乜乜。个 case 都我都唔会怪佢老婆，甚至乎而家沙格勒走咗之后，我都系好支持佢太太，因为佢太太系一个 好忠，真系都 唔系我唔知佢系对阿仙奴忠心定对佢丈夫忠心，总之佢系好全程投入去为佢丈夫嘅事业喺背后做好多嘢，即系有阵时候你球场上嘅表现好重要，但系当佢喺球场上唔如意嘅时候，佢太太会代表沙格勒出嚟讲对唔住。或者安撫啲球迷，甚至 post 啲性感相出嚟俾大家睇下。 係啊， 係啊， 好耐不耐都有嘅。 仲要著曬阿仙奴啲波衫，低腰。 哦，要咁樣嘅。 熱褲，哇，真係。 冇錯。 仲要間唔中同啲球迷傾偈，開問答大會喎。 嚇！ 哇，真係好攞命啊！其實呢啲有啲咁嘅老婆，所以其實我哋愛兵工廠唔係淨係愛啲球員，我哋連啲球員背面，所以點解成日要講咩結婚啊、乜鬼生仔嗰啲，係因為佢哋已經係我哋嘅一份子嚟㗎啦嘛。 犀利啊！ 係好犀利嘅呢啲嘢，即係 其實又 你唔會見到阿朗尼個老婆咁樣做㗎嘛。是不是 你狗仔影到去 shopping 咯 級數不同啊 又是咩咁啊讲真咁傑斯都不会有个老婆影到出嚟啦 好敏感啊好敏感啊 影到第二个老婆啦人哋个老婆啦 咁啱咁啱影过啫呢 个都系老婆Peter 爸爸你又嚟啦你嗱有 就讲完咗啦咁講返右閘啦右閘其實我想睇多啲讚燕順。 我想 睇佢原因呢。 我有個疑問啫你覺得恩尼斯會打防中定打右閘 我覺得兩個位都會試囉。 我覺得好似防中 多啲。即係佢趁熱身賽試曬兩個位。咁左閘有冇咩人選 講起右閘我哋有個續約啊阿貝連啊即係巴塞嗰個青訓呢上兩年轉嚟嗰個呢強攻弱守喺禁區射門經常得手嗰個呢係咁插入前面嗰個呢係啱啱續咗四年約。咁就嗱有人就推斷沙格華踢多一年咁貝連就可能會外借咁返嚟就啱啱好就好似變咗阿讚堅順同貝連爭位咁即係個如意算盤有人就咁計咁我就唔睇好嘅。因為 太後生 唔係我唔睇到嘅意思就即係好似阿山道士同傑比斯嘅組合啫即係返到出嚟個結果會係即係大家要俾多時間即係如果真係咁成行嘅話可能時間上面會造就多對傑比斯山道士出嚟嘅因為其實兩個都我唔夠膽話太穩啦同埋兩個都成長期階段之中啦但係對於球會長遠嚟講有集嘅希望呢我覺得係一個正面嘅行動嚟嘅 但是我想問亞洲之旅的左閘是不是得傑比斯 咦 是啊 今天沒有 蒙利爾不歸隊 如果是這樣我覺得可能 恩尼斯打左閘都可以的 不是即我的意思是恩尼斯試試打右閘 讚堅順打左 讚堅順和讚堅順可以試試左或者沙 不是試試的都打過的 打過其實這樣不好 唔緊要啊熱身賽純粹俾佢試嘢咋嘛唔係話唔好 㗎。冇所謂㗎。 結果唔重要我真係覺得。 最主要係試下埋沙格拿打咗囉都有打過嘅。 有打過有打過。 沙格 你即係可能即係可能或者。 我覺得呢咁你得。熱身賽有個左閘嘅穩膽。 就搵華美倫打佢。 就係華美倫啦。 打左閘。 嗱好認真講句嗱而家我根據 JB, 即係 George Bird, 呢個著名嘅阿仙奴青年軍評論員所講呢有機會帶去亞洲之行嘅球員有幾個嘅。馬天尼斯、米基爾、沙列林、基斯道化、奧神、伊斯菲特、阿邦即係 AK 邦啦、基拿比、安力基、恩尼斯喺裏面咁多個球員裏面呢其實得兩個係屬於後防型球員嚟嘅啫就係恩尼斯同米基爾。所以我覺得如果呢扎球員裏面揀五個去呢喺阿仙奴個後防咁積弱同埋欠缺咗一名大將之後呢呢兩個球員理論上係會入選嘅。一定係會入選嘅。 我成十個揀帶五個去啫係咪 差唔多啦十個帶五個去啦。 咁樣揀兩個後衛啦。 打左閘嘅機會都 係米基爾係啦因為聯賽嗰個我哋米基爾經常打所以其實都有機會。咁我其實我好希望睇到恩尼斯打右閘或者打左閘。 即係恩尼斯打閘我都係即係都係想喺熱身賽見到囉。 係其實我係想見到呢樣嘢因為其實我覺得恩尼斯佢係一個點樣嘅球員呢佢係一個好穩打穩扎嘅。佢真係如果佢係 即係教練俾咗指令，佢係要唔壓上去全程做防守咧，係好聽話。 佢咁啊，即係第時接阿迪達。 嗯，好。 即係聽話。 阿迪達唔止聽話，阿迪達個主觀性好強啊！你睇唔到佢話，如果華美倫就算華美倫係隊長都啦，阿迪達本身自己都好似一個隊長咁，經常拉啲球員過嚟傾偈啊，點樣走啊，點樣走？其實佢係好做到呢一樣嘢嘅。哇！喺時間冇乜，我哋而家仲係講到後防咋？唉，死啦！真係 跳講前鋒咯。 咁中場點先？ 盡快講啦，拉長。 盡快講啦 ，OK。咁就嗱，中場方面咁就大家預咗老司機藍斯、韋舒亞、阿迪達都會喺度噶啦。 韋舒亞踢得啦咩？ 踢得，點解唔踢得？訓練啦，踢得。 季尾踢。 燒完嘢食之後好翻啦。烧完嘢食之后好翻啦， 系咯。伊斯菲特中场系咪可以出？ 伊斯菲特嗱一定会带我嘅呢个，因为上年踢得咁好。 系啊。 咁同埋嗱，好认真讲句，咁去日本你冇理由唔带公仔过去啊，系咪啊？ 系啊。即系呢个就最紧要，即系要再试多一针，下下可唔可以踢咯？唔踢就真系又要再借啦。 再借都唔系话冇地方借嘅。 飞燕乐咪又想要翻啦。 系啊，飞燕乐又想要翻啦。 就唔好去飞英超啦吧。但佢借都系借英超啦，因为再借啲非英超咧，翻嚟都系唔识踢。 其实我好期待，如果早已金宝斗公事啦。 其实我赞成佢借落英冠嘅。 英冠， 因为 粗野啲，粗野啲， 一来顶个对抗性强啲，同埋英冠嘅赛程系多过英超， 好密， 好密嘅，成六即系季好似就成。 我叫佢借英超咧，喺韦根上阵都唔太多， 差唔多 伤得多啊， 伤得多，上阵又唔系太多，冇乜用喺英超摆落去，如果将佢 唔系你英超冇人够打，即系你除非佢真系可以去到李青龙嗰个级， 同埋 除非即系。第一場試即刻交到貨入波波，如果唔係就都係冇咯，都係即係垃圾時間先幫你放出去，所以都係啱嘅，落英冠最好。 咁就其實頭先有人問祖爾金寶會唔會帶過去？ 我覺得唔會咯， 唔會啦，我都覺得唔會得噶。謝雲奴會帶過去啦， 謝雲奴踢正前啦， 俾馬賽睇板又好，俾乜都好啦， 踢正前啦。 普多斯基基羅特都應該會去嘅今次， 因為嗰啲係要收錢噶嘛， 係啊， 你贊助費寫住啲要出場。 張伯倫都會去，咁而家大問題就係納米基爾會去，伊斯菲特會去，基 拿比應該都會啦，係嘛？ 恩尼斯會去嗱，咁我就好睇好 亞洲比較熱門，會帶個西瓜 去。我睇好兩隻 A 㗎，其實嚇阿 Pom 咧，即係 U19 英格蘭前鋒咧，係今年頂起曬成條鋒線嗰個咧，我覺得佢係值得帶去㗎。安力基又係，哇，真係好攞命上年。 但安力基好奇怪喎。 安力基嗱。 即係唔知正確嚟講，佢要踢咩位喎？ 我呢、這個我同爺爺沙朗哥一樣，安力基。我就算佢去到第二隊球隊，我都支持呢個球員。點解？因為佢紅褲仔出身啦，第一樣阿仙奴真係清勤。第二，佢個身形甚至踢法，甚至喺前場嘅能力工作，都係完全取代到戴亞比。甚至嗰個功力都係取代到戴亞比，同埋吳義雙，同埋佢今年真係喺 吳義雙又依樣就 取代到啦， 完全唔可以取代佢啊！ 同埋佢真係喺黑魯今年拎咗個 trophy 咧，即係嗰個所謂嘅英格蘭留下幾級聯賽買個 trophy 喺温布萊踢嘅，佢係拎咗呢個 trophy。 不過最驚咧， 佢喺幾場嘅比賽裏面咧都係有入波助攻啊之類嘅嘢，即係其實佢係有所謂嘅大賽經驗。我唔敢話點大賽，但喺低組 有應該咁講有 pay off 嘅經驗。 係有 pay off 嘅經驗，即係我覺得呢一個球員，如果阿戴亞比而家轉咗24號 number， 值得唔要嘅。即係如果雲家真係的起心肝想試下清走佢嘅，其實升阿安力基上嚟。我唔會覺得係一個慳錢嘅做法咯，我覺得會有一個合理嘅接軌。 而家唔使慳錢啦，好多錢啦、 啊。嗱，我成日都覺得係傳媒講雲家有7000萬啫，我哋信有7000萬啫，但係咪真係有7000萬咧？冇人知。 有機會話你知。 啊、有機會真係佢同我講，但我好期待美斯嚟，真係，因為佢而家唯一嗰段片講到明話美斯加盟咗阿仙奴， 喺停車場。 我真係等到8月31號啊！呢鋪嘢。如果美斯嚟，韋舒亞件10號保唔住啊，真係保唔住。再嗱完節目啦，今次真係嗱講到明冇重心㗎啦，呢個節目而家真係最尾一集，大家決定聽唔聽一回事。但我下一集我一定會再講爺爺沙朗高，同埋我一定會支持電視台 嗰個評述，應該會陰點嗰個評述，我會再講一講嘅。好啦，完節目啦，今集第三集， 下次再見啦， 拜拜， 拜拜， 嗯。